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冬夜的小屋里，三个人快活地围着火炉聊天。杜文宁把积攒的玉米烤熟，插上木条递给他们，香气盈溢在小空间里。艾利克，你来这里一年多了，那些植株是怎么变化的？给我讲讲好不好？看来杜先生要考考他。 哼，春天播种，长出小苗，夏天长大，秋天结果实，然后就枯萎了，冬天什么都没有。 小草冬天去哪里了？ 在地底下，还有根和种子。 你看，生、长、食、雕、藏，是不是都这样？那么大自然呢？ 自然，好像有点类似。 玉米有些地方略焦糊，弄得艾利克的小嘴黑了一圈。不止自然，一切都是这样。周期运动的事物都有生、长、食、雕、藏的过程，包括这个星球、宇宙。不懂？没事，这是中国古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反复体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具体的科学技术能起到的作用必须受制于人，所以很重视人的培养和塑造，对人心的研究可是透彻得很。人的所思所想又是观念调动的，观念的核心又是哲学。 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玉米都糊了。 杜阿姨用小木棍轻轻地杵了一下丈夫的鼻子，留了一个黑点，艾利克差点笑出来。科学都是有限的一种道理而已，人类能认识到的都是很有限的。你的爸爸和你讲过电子云模型的溃败吗？ 说过一点，但我还是不太懂。 那是一种人类对原子组成的看法，通过实验现象归纳出来的。你说这种说法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吗？ 当然不是啊，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 对，科学理论只是人类比较满意的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套说法而已，工程上好用，比较符合，但不能认为世界就一定是这样的。理论的推翻与重建，就是一套更符合实际现象的说法代替前一套。规律无法被完全认识，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只是对规律的逼近，无法避免被未来的理论推翻，是科学的宿命，所以不要迷信科学。杜文宁趁着老婆啃玉米，用同样的手法戳了他的鼻子。种子接触了空气和土壤，被光和关切的心所孕育，从大地和天空汲取养分，几经周折化作硕大的茧，等待一朝的破壳而出。两年的时间，在杜氏夫妇的呵护和家的分心中，艾利克已经从几近崩溃的悲伤中慢慢走出来。小屋里的劳动工具和食物积累也由于多了人手而越来越丰富，只是出谷寻找资源依然很困难，最近的路要徒步走上上百里，没有一两天是不行的，总不能徒手攀爬这几百米高的岩壁，那样太危险了。艾利克12岁生日那天，意外地在田里一片叶子上看到了一个白色点蛹，正在破开艳丽的翅膀，正在悄悄地伸出绽放，借着微风扇动缓缓地升起。这个意外让他狂喜不已，于是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情以哥哥的身份兴高采烈地说了，然后照例用手轻轻地摸了摸那零坠体的表面，如网的云雾般的采光如流水 绕着他的掌心像小漩涡一样转动起来。不同的是，当艾利克松开双手的时候，他的掌痕竟印在了流光溢彩的晶体上，彩色的掌印，或者说是那些彩光组成的图形。 哥哥，怎么了？难道你有什么想法想告诉我吗？ 掌痕持续了十几秒就消散去，一切重归处前的模样。他看了一会儿见物一样，便没有多想，一边为今天的新现象而高兴，一边准备离开。刚走不远，他身后传来一道细微的碎裂声，紧接着是坍塌的轰响。艾利克回头望去，借助满月的光看见灰尘弥漫，停止发光的棱锥体底部黑管齐断，棱锥体砸倒，一半留在了石座上，一半伸出岩洞，像跷跷板一样摇晃，仿佛随时都会滑落下来。他冲上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沉重而巨大的，没有两三个人抱不拢的棱锥体斜擦着石壁滑坠而下，深插在土中，把泥土溅得到处都是，还险些砸到旁边的菜园。艾利克心急火燎地跑到跟前，颤抖着用手去擦上面的脏东西。 不要，不要有损伤，不要，不要啊！ 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发红。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在印上他掌印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道裂痕，像一把刀子，扎在了他的心头。 啊！不要坏，不要坏啊！ 艾利克泪水如注，心急如焚，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住那道裂缝，就像给流血的人止住破开的伤口，却不曾想纵缝在指头的轻微压力下竟迅速地扩大，一直蔓延到漆黑晶体的顶部和底部。 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他伸出双臂抱住棱柱，脸颊贴在了裂口，颤抖不已。 哥哥，不要走啊，不要抛下我，妈妈，妈妈，求求你，不要让他再出现裂纹，不要让他坏掉，妈妈，爸爸，哥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保护他。 喊声惊动了准备入睡的杜家夫妇，杜阿姨连外套都顾不得上披，手忙脚乱地冲出来，杜文宁提着大衣与鞋子在后面追。 宝贝儿，宝贝儿，发生什么事了？ 月光下的艾利克泣不成声，右脸紧贴在裂口上，已经说不出话来。杜家夫妇望着那一道纵横明显的庞然大物，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他怎么掉下来了？宝贝儿，砸着你没有啊？ 不等艾利克回答，杜阿姨就蹲下来，心急火燎地查看艾利克的情况。第二道裂缝与第一道垂直，拦腰横贯在黑色晶体，吓着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快离开那儿， 莫不是什么炸弹要爆炸？杜文宁高喊。杜阿姨用力拽了一下艾利克的手，纹丝不动。 快走，这里危险。 他急得不知所措，杜文宁冲上去把他们拉开。艾利克沾满泪水的手刚一脱离，裂缝就从十字变成放射形蔓延开来，不断的扩大并向内伸延。 不要啊，不要啊！ 在艾利克悲伤的哭泣中，裂缝散延出无数分支，巨大的棱锥体顿时崩溃，砰的一声巨响，化作无数不尽的碎片散落一地，从里面腾溅出许多的尘土，一片乌云隐隐遮住半片月。艾利克瘫软在地，昏了过去。杜文宁的大拇指用力掐按在艾利克的人中上，希望能让他苏醒。云影覆盖的峡谷里，艾利克猛地咳嗽了一下，从窒息中恢复过来，缓缓地睁开眼。杜文宁擦擦额头的冷汗， 还好，那不是炸弹。 宝贝儿，你别这样，不是还有阿姨照顾你吗？ 杜阿姨急得要哭出来，紧紧抱住艾利克的肩膀，像抱小孩那样慢慢地摇动。瘫软的艾利克在半月的微光中迷迷蒙蒙地看到， 未降的飞尘之幕下，他梦中那层美丽而温馨的场景霎时冻结在脑海里，像这棱锥体一样慢慢的裂开，碎成了一片片。回母后，熟悉的声音悄悄地走进艾利克的耳朵，他从未预料到生日这天会有这样大的动荡，而最大的精神冲击还在后面。艾利克，尘埃随着遮月的云缓缓飘去而被照得明亮起来，风起了将其吹散，脚踩碎炼晶片的声音由远及近缓缓地传过来，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在风中微微地摇动，深乌色的眼睛慢慢来到他的跟前，目光就像埃里克梦中流淌的那条河。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杜家夫妇惊呆在那里，只感到身在梦中，已无法用常识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用常识解释这两年来发生在当初那片雪花状晶片上的一切，只看到埃里克望着对面那只缓缓伸出的机械手，愣了一分钟，哇的大哭出来。埃里克扑上去，鼻涕眼泪止不住的流，像个终于找到了家的流浪儿。 哥哥，哥哥， 这从何说起呢？世界真大，新鲜事物果真层出不穷啊！这宝石里竟然出来个人，这是变魔术吗？杜文宁捧着热水杯，面朝圆桌对侧的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嘴里的话有点不成逻辑，显然还未从刚才奇妙的现象中缓过神来。杜阿姨的双手一直扮演着脸，靠在椅子背上，睁大眼睛，满含复杂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对面的埃里克和他。桌上的铜火盆里放着支架，上面的木柴啪啪地燃着，光与热摇曳在室内，众人的影子投在木墙上。埃里克紧紧地握住男孩的手臂，头轻靠在他肩上，甜甜地微笑着，泪水已经擦干，此刻正沉浸在温暖与欢喜之中。 啊，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啊，不用，艾利克和我们说过你。 杜阿姨有点害怕。 啊，我不是人类。他也说过。我不是坏人，请不要紧张。 孩子，我相信你。艾利克是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他说你是好机器人啊，好人就不会错的，只是我很好奇你的经历。杜文宁比妻子先冷静下来，你恐怕得从最开始的雪花讲起来了。男孩低下头，似乎在组织语言。 K-Series 系统和存储芯片在一起就像是原细胞，保存着身体原子排布结构的 DNA，这些数据被一点点的转录解码，通过 K-Series 系统的夺取改造，组织原子的功能，有规则的建构结合力而装在一起。 夺取原子，那个雪花确实破坏了很多东西。你继续说。杜文宁说， 说完了，对不起，我只是感受到了这些，还是从有意识之后才有的。哥哥，你在那晶体里面是什么时候有的意识啊？ 埃里克抬起头看着男孩的脸， 他发出彩光的时候。 埃里克的脸霎时红成了苹果，连头发都似乎乱起来，那时候他对晶体说了不少自己心底的秘密呢。 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杜文宁饮下一口热水，抽取管子接触到的物质和你们看到的细丝应该功能相同，大概累计吸取了十几吨粉末、水、空气，还有别的什么。 言语到此似乎已经清楚了，夫妇俩不约而同地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杜文宁如梦初醒，赞叹科技的进步之快。 凭着大脑内植入辅助芯片的计时功能，杜文宁意识到了一块凌晨。先睡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孩子，你真的不用休息吗？穿着杜文宁的大衣，男孩认真地点点头。坐一夜很冷的。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艾利克说什么也不愿意上楼，无奈杜阿姨只得把他的铺盖抱下来，扫进地板，轻轻地摊开，火盆的光和热在一旁摇动。他们把门关紧，生怕冷风灌进来冻着这个刚经历大悲大喜的孩子。 那我们去休息了，宝贝儿。 艾利克微笑着朝杜阿姨点点头，全然没有睡意。 嗯，还有你，称呼你凯文行吧？ 嗯， 他交给你了，你可要给我好好照顾他，要让我放心。你要是把他弄哭了，弄生气了，我可找你算账。 埃里克的眼睛中神采是这两年从未有过的清澈与活泼。杜阿姨的话不禁停在了那里，从他的眼神中早已得到了答案。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 埃里克朝杜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奇怪的却有一阵无言的难过从本该为埃里克高兴的杜阿姨的心底如溪流缓缓淌出，渐渐如刀割一般，就像是女儿嫁人后的母亲心底的那种孤独和失落。 KDA 告别杜文宁来到了屋外，走到崖壁旁，抬头向上遥望，天空变成了一条窄缝，很陡，直接爬上去确实很危险。他徒手在岩壁上开始凿穿掘起来，这次不是挖洞，而是实打实地挖出一条通顶的阶梯，从岩壁上抠出来的挂壁阶梯。阶梯照45度角倾斜，一点点地向上绵延。为了安全， KDA 特意从梯道外侧留出一部分未挖掉的岩石做护栏。杜家夫妇和埃利克坐在门旁的木凳上，睁大眼睛一起观赏这壮观的景象。充满力量的撞击声响彻古间，回荡不息。 KDA 把挖出的石块随手丢向峡谷远方，既没有掉落下面的溪流，也没有砸到这家人的田地。 说实话，我总感觉有点夸张的成分。年轻时从新闻上看到科学家改写物理学，说理论上能制造全部元素，也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眼前看到的可是真家伙呀。 杜文宁感慨道， 那个贾帕沃克似乎是个很厉害的人。 哥哥注意安全。 埃里克朝上面招手呼喊。岩层中的 KDA 从石护栏后边探出身来，也挥着手回应。整个修建只用了不到一天的功夫。 孩子，你可真厉害。 杜文宁伸出大拇指， 你的能源是什么？ 可控核聚变。 这种设备都是从你那个系统生成的。 KDA 点点头。杜文宁心中充满了惊异和赞叹，他不禁使劲地搓了几下手，又擦擦脸。 太厉害了，孩子，如果那个冰晶当时被破坏了会怎么样？ 就不会有我了。 气氛忽然沉寂下来，杜文宁偶然看见埃里克的眼睛，那里涌出了一阵惊恐。 不用担心，晶体会按照自爆前的设定飞向特地的目的地。 KDA 低下头与埃里克互相对视，不禁笑了。晚饭之后，女孩与 KDA 在溪流边散步。埃里克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己说过什么，突然脸红了。他忽然记起自己不知在晶体前叹过多少次气，将自己的噩梦和以前对凯文哥哥的思念，还有数不清的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 完了完了，全都被他知道了。 他心底涌起了一阵尴尬。月光静好，岩壁遮住月的一角，剩下的光影投在溪水中。埃里克用手指碰了一下水面，碎开，月亮不见了。 哥哥，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